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1年8月25号，星期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新学期北京大比例促进干部教师轮岗交流，东城密云区为第一批试点区。 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开设学生票窗口，迎开学返程高峰。 本周日，北京地铁1号线、8通线将实现跨线运营。 北京中科院大学奥运村校区发现一例环境样品呈阳性，记者前往现场调查。 工信部答复委员提案称，将规范电子屏针对未成年人视力保护模式。 日本福岛核污水排放方式基本敲定，用海底隧道引流到海中排出。 好，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建兴，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郭工您好。 哎，清水姐姐你们好。 郭工好。郭工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这个傍晚啊，咱们西部地区的局部有点这个小阵雨，范围很小，短时间内也很短，但是呢也要有所防范吧。这个明天今天夜间啊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气温下降是相对要比较快一点，最低气温是19度，出现在明天清晨的5点到6点多。而且呢那个时候呢有点小北风，这个就是会感觉有点这个凉飕飕的那种感觉。身体怕凉的老人呢，如果早晨出门要早的话，就是适当的添点衣服。明天白天啊还是这个受高空低涡的影响，上午云不多，中午呢这个云开始增多。中午到傍晚前后啊，这个山区的局部可能会有这个阵雨。今天像这个午后啊，就是延庆啊、门头沟、海淀、石景山和朝阳的局部呢，就出现了这种短时的阵雨。明天这个雨呢，就是范围会局限在山区，城区出现的可能性很小。那么明天这个气温和今天差不多，最高气温是29度，今天最高气温28.4度，明天这个29度呢和今天也差不多，那就是说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中午呢，有点热，就是呢，而且呢，就是中午啊，它因为它太阳比较晒，这样的话就是。外出呢要注意防晒。总体来讲呢，就是白天的天气大部分时间还是比较舒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郭工，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怎么样呢？ 未来几天呢，北京有这么三个天气特点，一个呢就是没有降雨，第二个呢就是说晴天比较多，第三个呢就是气温比较平稳，最高气温一般都在30度以下，就是29啊30度这个样子，最低气温呢是19到20度这个样子，白天天气大部分时间都还是比较舒适。只是呢中午呢就和明天一样，也是一个偏热的一个状态，而且呢就是比较晒，中午呢要注意这个防晒，要外出的话就是中午这段时间要注意防晒，是这样的。 好的，非常感谢郭工带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北京市教育双减工作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新学期北京将大比例促进干部教师轮岗交流，东城区、密云区为第一批试点区，在今年年底前还将再启动6个区的干部教师轮岗交流试点。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北市将大面积大比例推进干部教师轮岗交流，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表示，交流轮岗的对象包括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正副校长和公办学校在编在岗教师。 凡是距离退休时间超过5年的，并且在同一所学校任职满6年的正副校长，原则上应进行交流轮岗。凡是距离退休时间超过5年的， 并且在同一所学校连续工作六年及以上的老师，原则上应进行交流通道。 交流形式包括区域内校长交流轮换、骨干教师均衡配置、普通教师派位轮岗。其中，城区完善学区教育集团改革，着力推进跨学区教育集团交流轮岗， 优化学区教育集团的结构，要努力实现学区教育集团的区域内的全覆盖。从缩小区域内校际差距的实际需要出发，在推进学区教育集团内校际间的师资均衡的配置的基础上，重点推进全区范围内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校长的交流轮岗，以及区级以上骨干教师的均衡配置。同时呢，普通教师的派位轮岗逐步开展起来。 远郊区也将全面推进交流轮岗。此外，在校际集团间甚至区域之间，通过双师课堂等方式，将优秀的老师、学科课程和作业布置向薄弱学校和地区输出，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学生的培养需要一定周期，李毅表示，干部教师轮岗交流将以最基本的教育周期为单位， 至少是一学期一学年，最好是一个成长的周期，比如说三年一个学段，在这样的学段当中保持教育供给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本市也将切实加强相关保障，李毅提到， 我们将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校长教师参与交流轮岗和工作绩效作为校长晋升，包括职级的变化，还有老师的专业技术职务的这种评聘和晋升，区级以上骨干教师的评选、评优评先等方面各项工作作为重要的条件，切实呢保障参加交流轮岗的校长教师的工资的待遇，在绩效工资的分配当中予以适当的倾斜。 东城区密云区为第一批试点区，其中东城区将以先教师后干部、先小学后初中、先骨干后普通、跨校际、跨学区、跨层级等为原则，启动新一轮干部教师交流轮岗。密云区今年已安排正校级干部轮岗38人，下一步将再安排符合条件各级各类干部70人进行轮岗学习。而教师交流形式主要分为城乡交流、区域内流动和学区共同体内交流。除了东城、密云以外，下一步北京还将有计划的逐步扩大试点，在今年年底前再启动6个区的干部教师轮岗交流试点。 上周北京双减政策落地，引起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有关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内容更是引起了家长和学生的关注。目前来看，实行干部教师轮岗能起到怎样的积极作用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来听听他的分析。 校长干部教师的交流轮岗是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义务教育不均衡，关键在师资不均衡，如果能够推进教师交流轮岗，那就会保证所有学校有大致相当的师资，由此就实现了义务教育的均衡，这也是发达国家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的一个基本的措施。我国其实早在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规划纲要里面就已经提到了，我们要建立起校长教师的交流轮换制度，实行教师交流轮换的常态化机制建设。2014年，教育部等3个部门也发布了进一步推进教师交流轮换的意见，明确提到用3到5年时间实现区域内校长教师交流的常态化制度化。也就是说，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早在2019年，全国各地都应该实现教师交流和校长交流轮岗的常态化制度化。进一步讲，现在引起大家关注的北京提出的交流轮岗制度，是早在2014年国家就已经布置的这样的一个措施，但是却没有真正的有效的落实。当然，这次实际上是对这个交流轮岗制度的落地，同时也提出了大面积、大比例来推进，但问题在于是不是能够真正做到。因此，现在我们在谈这样的一个交流轮换制度的作用的时候，第一点，我们认为应该最重要的是建立教育问责机制。就是如果国家制定了这份文件，也公布了3年内某些区要实现100%的全员交流轮换，如果没有做到的话，那我们要追究我们教育部门的责任，这不能够是放一个空炮，只有雷声没有雨点。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话，那每次都会谈一些文件的重要意义，而不去谈文件是否落地，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要推进这样的一个政策落地，是需要政府部门到社会舆论到家长全部要消除义务教育专业的名校思路， 因为这个措施一旦执行的话，义务教育阶段将不再有任何的名校，就只有标准化学校。如果我们家长还是希望我们各个地方要有名校，还在不断的宣传我们哪个地方打造所谓的优质校、强校，都是跟这个相违背的。第三，常态化的交流轮换机制是每个教师、每个校长都会设计。简单来讲，就是然后每五年都轮换一次。那也就是说，我们要接受这个学校的老师每一年有20%左右，他是要到另外一个学校去的。那这样一来，就要带来我们整个的教师的管理评价全部要改变。因此，目前来看，这个政策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还要拭目以待。关键在于能否切实做到。 对于教师轮岗制度，教育界并不陌生。为了给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打造优秀教师队伍，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一些地区在尝试用城市教师交流到农村的办法，来解决农村师资紧缺和教育质量不高的问题。 在试点探索的基础上，2014年9月，教育部、财政部等部门联合下文，提出从当年开始，力争用3到5年时间，实现县区域内校长教师交流的制度化、常态化。此后，各地纷纷出台了实施文件，并进行了相应的探索尝试。 生源和师资是决定一所学校办学质量的两大关键。如果说通过多校划片等可以基本实现生源的均衡，而教师轮岗则可以有效实现师资的均衡，但是此举牵一发而动全身，绝不是让教师流动起来这么简单。在双减政策的大背景下，应该好好总结此前的经验，保证轮岗初衷的实现。 实行教师轮岗都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和解决？能在多大程度上减轻学生的负担呢？我们继续来听熊秉奇的观点。 通过交流轮岗来减轻学生负担，它的逻辑其实第一是义务教育均衡，第二是提高学校的整体教育质量。因为如果义务教育不均衡，那很显然家长就择校焦虑。同时，有的学校是薄弱学校，在学校里面，有些学生觉得学校教育资源、教育质量无法满足我的要求，因此就会选择校外培训机构。所以说，它是通过这种实现优质均衡的义务教育来实现我们教师、学生的减负，这个逻辑是没问题的。而且我们一直倡导的就是你要推进义务教育均衡，不是说你要双减。从政府部门你发展这个教育的执政来看，你需要推进教育的均衡发展。 今年这个深圳和上海也都明确了，2021年秋季学期开始也会落实这个教师轮岗。那目前来看，像国内或者国际上有没有这种成功的经验？在这个轮岗的过程中，有哪些问题是我们需要在实际落实中注意和解决的呢？ 这个在国际上，像日本这个教师交流轮换是成功的经验，它是教师5年内必须进行一次轮换，保证了公办学校它的资源的均衡。但是实行这样的交流轮换，它有非常多的一些配套措施，比如说日本它的教师是国家教育公务员，因此是按照国家教育公务员来保障教师的待遇权利，由此你就必须履行交流轮换的职责。那我们现在虽然强调要提高教师的待遇，但实际上还没有明确教师作为国家特殊公职人员的法律地位，必须整体提高教师的待遇和权利，然后随后你让他去交流轮换才会减少阻力。第二个就是像日本，他如果实行更大区域的交流轮换，这个老师是要到乡村地区去任教的话，他乡村老师的待遇是远远要高于城镇地区。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机制建设，就是即便我是进行常态化的交流轮换，但一旦你是到了乡村学校，那他的待遇就比城镇地区更高。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这个发达国家他没有什么职称评审制度，就是基于你教师的教龄，按照你的教育贡献来实行教师的年薪制，由此来激发教师终身从教的热情。而我们现在的有关的职称评审制度跟我们现有的这种教师交流轮换制度是不匹配的，因为他可能在城镇地区教学生可能获得更好的教学业绩，可能他评职称更容易。在这个情况下，那我们就从根本上改变教师的管理和评价制度，这又是个大改革。第四点，它是建立起了学校的自主办学以及教师的同行评价机制，也就是说学校拥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我们现在在保障了学校的办学资源的情况之下，我们要落实扩大学校自主权，让学校自主办学。而这个又牵涉到我们现在要推进激发学校办学活力的改革，要放权给学校，尤其是把教育教学自主权给学校，让老师能够安于教学。这又是一个巨大的建设的办学改革。因此我们现在推进这个制度，它不是一个单向的，我们刚才讲的一些问题都困惑着我们这些制度的推进，往往就是配套制度比这个制度本身的难度还要大，最后就会使得这样的一个教师交流轮换一直在说，一直停留在口头上。我们希望这一次不要再发生这个问题。 再来看交通方面，记者从北京铁路部门了解到，8月中下旬开学在即，学生旅客返程需求逐步增加。为了避免人员聚集，做好疫情防控，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售票厅开设学生票窗口，方便学生旅客快速办理客票业务。 北京市各大火车站对于所有进站旅客实行100%健康码查验，实时监测旅客体温，加大站内的消毒频率。 北京西站在南北二楼大厅12306服务台处向旅客提供免洗消毒液，方便旅客日常消毒。南北服务台旁设置免费口罩领取机，旅客通过扫描领取机上的二维码，可以免费领到一枚独立包装的一次性口罩。不会操作手机的老人或是携带儿童的旅客，可以直接向服务台的工作人员求助。 北京南站加大站内消毒频率，将候车区、站台、卫生间等部位消毒频次由4小时一次调整为2小时一次。对于轮椅、母婴候车区随用随消，每天零点闭站之后还会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消毒。 近期丰台站改建工程已经全面转入室内外装修施工阶段，全线铺轨同步进行。今天记者探访丰台站施工现场，京城元素和人性化设计将带给旅客绿色温馨的出行体验。预计丰台站将在今年年底开通运营。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站在23米高的丰台站高架车场，晴天时向西可眺望西山，向东能看到中国尊。目前丰台站室内外装修施工全面展开，京城文化元素和587米的中央光亭成为设计亮点。中国铁设丰台站站房设计项目负责人马辉介绍， 这座车站是我国首座高速车场和普速车场重叠布置的车站，高架候车厅是位于高速车场和普速车场之间的。为了解决采光和通风的问题，将高速车场拉开，中间设置了一个中央光亭，使自然光可以进入到高架候车厅中，舒适度会比灯光照的要好。 站内主通道采用藻井式的吊顶，实现古韵新风。候车厅里设置智能行李寄存柜，旅客可扫码自助存取行李，无需拖着沉重的行李箱去卫生间。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丰台站指挥部总工程师许慧说， 更加人文化、智能化，我们对室内的柱边、柱脚，包括墙体、梯脚、楼扶梯的扶手做了一个圆融化处理，保证旅客安全出行。对重点旅客出行区域，包括第三卫生间、儿童活动区、军人候车室进行了专项设计。 建成后的丰台站将成为首都最大的铁路综合交通枢纽，承担京广高铁、京港台高铁以及京原、京沪、京九普速线和市郊铁路等多条线路始发中道作业。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丰台站工程项目管理部副主任王洪光表示， 目前北京丰台站已经全面进入机电安装和装饰修阶段，同时整个丰台站改建工程也进入铺轨阶段，预计将从10月1号陆续的进入静态验收、动态验收连条连式，年底具备开通运营的条件。 再来看北京市交通委今天发布消息，地铁一号线与八通线本周日首班车起跨线运营，实现城市中心区与副中心的双向无换乘直达。 为此，地铁公司将在8月28号，也就是本周六的晚上，实施一号线与八通线跨线导接工程。到时候，一号线四惠东站和古城站末班车都提前到22点，八通线环球度假区站末班车提前到22点，四惠站的末班车会提前到22点30分。一号线和八通线其他车站末班车时间都会进行相应的调整。 一号线与八通线跨线运营之后，四惠站和四惠东站将由始发站变为中间站，并由换乘站变为普通站。乘客无需在四惠站及四惠东站换乘，就可以从古城站到环球度假区站一趟直达，全程时间大约是85分钟。现有四惠东站一号线站台和四惠站八通线站台将会封闭停用，乘客可以按照车站标志及工作人员指引有序进出站以及乘降列车。 地铁公司已经新编制了一号线八通线跨线运行图，工作日早高峰期间最小行车间隔是1分45秒，晚高峰的最小行车间隔是2分20秒。 另外，在8月26号，也就是明天，轨道交通环球度假区站正式开通试运营，公交589路、 T116路从8月26号起首班车延长到环球度假区。京哈高速公路田家府站及六环路张家湾北站两个高速公路进出站口已经在8月20号启用， 以满足北京环球度假区内部压力测试期间市民的交通出行需求。 其中，轨道交通环球度假区站作为北京环球度假区配套建设项目，是八通线南延、七号线东延的换乘站和终点站。地铁一号线和八通线实现跨线运营之后，乘客乘坐一号线可以实现从古城站到环球度假区站一趟直达。 在地面公交方面，北京公交集团从8月26号首班车起，延长589路、T116路运营范围，服务环球度假区周边公交出行的需求。589路、T102路、T112路群芳南街站更名为地铁高楼金站。 再来看高速公路方面，京哈高速与东六环增设立交匝道和进出站口，市民驾车可以从京哈高速公路田家府站以及六环路张家湾北站这两个站直达北京环球度假区，目前两个收费站口都已经启用。 首发集团介绍，目前市民驾车可以从东六环路的内环方向进出环球度假区，外环方向呢已经纳入到东六环入地工程同步建设，预计在明年完工。 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03标目前进入全面实质性施工。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今天探访项目了解到，未来这个区域将会有3条轨道交通线路将可以直接接入高铁站。我们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3号机坑的里侧，这个位置是地联墙。 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03标主要为轨道交通建设区域。北京铸总集团这个标段的项目负责人张兆龙说，整个主体结构为地下3层，局部4层， 主要包括地铁6号线、地铁101线和地铁平谷线。3条地铁主要在高铁线的南侧。改造完成之后，通过这个联络通道和交通枢纽有一个换乘。 目前这个标段正在进行基坑地联墙施工，也就是为地下基坑建设外围支护结构。一幅地联墙钢筋笼高40米、宽6米、重45吨左右，要用重型吊装机械放入地下。这个项目一分部的总工程师刘东说，钢筋之间交叉碰撞的情况非常普遍。 我们前期通过闭幕信息模型进行这个模型的一个分析，然后查出这个碰撞的这个点，来优化这个钢筋的一个配置，加快的一个施工速度。 由于项目所处位置地质条件复杂，含水量高，粉细沙土质比较松软，这为施工也带来了不小的难度。刘东说， 我们也制配了相应的泥浆来稳定咱们槽壁的这个稳定性。第二个就是我通过一些管理的手段来缩短咱们钢筋笼加工吊装吊入槽口的这个时间。 据了解，目前这个项目的地联墙施工已经进行了一半以上，9月初将转入土方开挖阶段。 好，18点23分，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听到北京中科院大学奥运村校区发现一例环境样品呈阳性，记者前往现场调查。工信部答复委员提案称，将规范电子屏针对未成年人视力保护模式。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助残卡吗？ 坐公交、逛市属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助残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招商银行丰润客户活动升级了，专为55岁以上客户打造，现办理丰润金葵花卡，资产提升可享预约挂号等专属权益。北京地区客户更有线上精彩活动及勋章兑好礼，签到20天更有机会换鸡蛋礼盒。详询北京各网点或95555。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有一种信念，叫共产主义；有一种使命，叫中华复兴；有一种初心，叫人民至上。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坚强的堡垒，

招募当地村民做管家，收购老乡食材，村集体经济实现全方位发展，每年民宿经营收入近800万元。如今的黄山店村民人均纯收入已经增长到25000元，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将来我们黄山店一定在京西南成为一个新的真正的旅游综合体，绿水青山把它变成金山银山，让老百姓能享受他们最大的收益。 本节目由新闻广播记者杨帆采制，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北京时间18:30，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来关注疫情防控。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8月24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6例，本土病例4例，包括上海2例、江苏1例、云南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今天网传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的中国科学院大学奥运村校区发生疫情，称现场有救护车进入，同时也有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组织开展核酸检测，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前往现场来听一听他的报道。 我现在就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奥运村校区南门外。今天上午有消息称呢，中国科学院大学奥运村校区临时封闭，疑似有疫情出现。那么现在我在现场看到呢，学校南门确实已经拉起多条警戒线，停有多辆警车，警察、保安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在维持秩序。不过我向现场工作人员确认呢，目前学校并没有完全封闭，而是能进不能出。工作人员确认，从上午开始，院内人员已经在做全员核酸检测。就中国科学院大学奥运村校区封闭管理疑似出现疫情一事呢，我也是向属地奥运村街道办事处了解情况，工作人员称的情况属实。工作人员表示啊，此前在校园内相关部门按照规定组织常规检测时呢，环境检测样本当中确实发现一处点位为阳性，目前学校正在进行全员核酸检测，人员未发现阳性。由于人员较多呢，核酸检测还在进行当中，事件后续进展啊，我们也将继续关注。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卫健委公布，8月24号，上海市新增2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市区相关部门立即行动，对病例居住地和相关场所及人员持续全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人员排查、采样检测和隔离管控。目前2例病例都已经转运到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隔离治疗，病情稳定。 在上海市今天举行的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解答了为什么核酸检测前几次阴性之后又出现阳性的问题。 大家注意到一个特点，就是这2例的出现阳性的情况都是在发病7天以内发生的，而且呢，就是这个病例呢，我们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在完全的闭环管理当中了，所以跟社会他是没有接触的，而且他的我们讲密接其实也是被管理了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做法就是在第一时间管理密接者，然后同时管理了密接，也就是说把这个疫情有可能向外扩散的风险可以说是消除掉了啊，这是一个。那么大家困惑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多次核酸阴性怎么又冒出来阳性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符合新冠病毒传播的一个特征的。无论是世界卫生组织、我们国家健康委的这个新冠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还是全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都是符合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是新冠肺炎的它的潜伏期一般是1到14天。那么绝大部分的人呢，感染者呢，他会在3到7天左右啊表现出这个症状，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接触了这个病毒并且获得感染以后，他不是马上立马就表现出发病了这种状态，因每个人的个体情况的不同啊，每个人的免疫能力的免疫力是不一样的啊，这个病毒进入体内之后它的什么时候开始复制也是不确定的。那么所以我们把这个时间呢称之为潜伏期，它就是1到14天。那么绝大部分人可能会在大家通行的讲3到7天左右表现出症状，大家就可以看到因为这种个体的差异，在我们的防控工作当中可以前几次啊这个 核酸检测是阴性的，但是后边它又表现出啊这个阳性，这也是我们对密接者和密接的密接实施隔离管理的重要意义。啊，我们也可以从国内的其他地区，大家也看到过这样。其实我们上海前几次的啊，去年的疫情当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啊，这是一个非常符合这个规律的一种现象。 江苏省扬州市今天召开第27场疫情防控专题发布会，扬州市卫健委副主任王劲松通报，8月24号起，扬州部分区域疫情风险等级进行了调整，两个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其他地区风险等级不变。截至目前，扬州共有高风险地区一个，中风险地区21个。 发布会上，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工作组医疗救治组专家、东南大学副校长、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副书记邱海波介绍，经过积极治疗，扬州、南京两地的重型和危重型病人都已经清零，目前重点转变为基础疾病的治疗。现在两地已经有202例病人出院，占到总患者人数的 35.6%。 湖南省张家界市新型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今天发布通告，根据国家和湖南省关于应对新冠疫情分区分级防控的工作要求，经专家组综合评估研判，从今天8点起，将张家界市6处街道从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调整后，张家界市全域都是低风险地区，全市要按照低风险地区相关规定从严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其他国内方面的消息，来自多个国家或地区的领先技术将亮相2021年服贸会，这些包括实时空气和物体消毒机、让荔枝可以保鲜一个月的保鲜技术等等，这将促进香港和内地合作、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相关报道。 原料呢，实际上就是空气中的氧气。这个机械开了以后，100平米左右的地方，一个小时之后，就是99%以上的细菌和病毒就杀死了。荔枝在这种技术的保鲜下，经历一个月以上的时间，化开了以后，还是跟刚刚保鲜的时候一样的新鲜。这其实就 室内实施动态空气和物体表面消毒技术、超高速冻结保鲜技术。在本次服贸会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投资和技术促进办公室将带来各国先进的黑科技。机构相关负责人吴亚斌介绍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是致力于促进工业发展的专门机构。今年服贸会展区将展示第四次工业革命新型实用技术， 还提供了一些现在急迫发展需要的技术解决方案，包括双碳目标实现的解决、实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这个方案。我们在里边充分地凸显了国际合作，有中国、美国的合作项目，有日本的技术，我们结合了线上和线下的优势，加深大家的了解。 本次服贸会也是香港贸易发展局第10次参展。香港贸发局中国内地总代表钟永喜介绍说，今年香港馆暂定展出15家香港企业的20个具有新颖创意和获得设计奖项的产品。 我们主要带一些外观设计比较亮丽的香港设计产品，文具啊、家庭用品啊、咖啡机啊等等。就因为疫情关系呢，我们有些香港企业不能来到现场，我们就安排了香港馆的现场7场的直播，围绕贸易不同的内容专题分享我们一些经验，希望呢能引发更多的合作的机会。 香港馆还将通过互动体验，让观众深入了解香港的服务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的优势。 服贸会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让我们的商品可以开拓国内大循环的内销市场。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有关情况，规则将从9月1号起施行。 加强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的监督是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检察机关对于行政诉讼的监督范围涵盖案件受理、审理、裁判和执行全过程。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规定了对于生效行政判决、裁定、调解书的监督，对行政审批程序当中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监督，对于行政案件执行活动的监督。 规则共有10章137条，规则明确了申请监督期限起算点，严格了办案期限，也进一步明确了抗诉条件。同时，规则明确了跟进监督程序，完善对抗诉的跟进监督机制，包括督促审判程序违法行为监督再次提出抗诉等方式，避免一抗了之，落实监督责任。 再来关注阿里女员工被侵害案的进展。据中国检察网的消息，近日济南市公安局淮阴区分局分别以犯罪嫌疑人张某涉嫌强制猥亵罪、王某文涉嫌强制猥亵罪提请审查批准逮捕。经审查，犯罪嫌疑人张某涉嫌强制猥亵犯罪依法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王某文涉嫌强制猥亵罪一案正在审查过程中。 根据之前的报道，8月14号济南市公安局淮阴区分局通报阿里女员工被侵害案的相关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规定，犯罪嫌疑人王某文、张某因涉嫌强制猥亵罪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没有证据证明有强奸犯罪事实发生，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再来看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8月24号发布关于政协第13届全国委员会第4次会议第1975号公交邮电类360号提案答复的函，公布了工信部、经商、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答复全国政协委员安婷提出的关于电子产品显示屏应制定未成年人视力保护模式的提案的具体内容。 工信部在答复函中介绍，将统筹规划电子产品视觉舒适度标准体系，结合未成年人用眼生理特性，规范电子产品显示屏针对未成年人视力保护模式，制定系列技术标准，内容涵盖用眼距离、用眼角度、用眼姿势、用眼时长、用眼环境等，扎实推进以多媒体学习终端为代表的重点产品标准研制，组织国际化技术专家推动发布相关国际标准。 另外，在完善健康防控管理和配套执法机制方面，工信部指出，为落实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各部门加快制定指导类文件和开展产品质量的执法稽查。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我们再来关注来自新闻热线的消息。新闻热线7月20号曾经报道，北京市昌平区名流花园小区的部分居民反映，自家小区的旧改工程启动了一年多仍然没有结束，进展缓慢，给居民生活造成不便。报道播出后，北七家镇政府城乡建设办的工作人员王先生联系到记者，对居民的质疑作出回应。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孟宇的报道。 当时居民徐先生告诉记者， 有很多楼上搭的架子是一年以前甚至快两年以前就搭好了。 报道播出后，北七家镇政府城乡建设办工作人员王先生联系到记者，就名流花园小区施工情况做出详细解释说明。在王先生看来，并不存在施工进程缓慢的问题。 冬施结束以后啊，咱们经历了毕业季也有重大活动期间，加上咱们近期从六月底开始这连续的降雨，但是我们没有这些因素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正常的施工。 名流花园小区由梅苑、兰苑、竹苑、菊苑、欧风苑五个区域组成，其中欧风苑建成较晚，于2000年开盘，一层楼体外侧贴有类似欧洲古堡风格的蘑菇石。目前小区旧改的主要内容是在楼体外部加贴保温层，而欧风苑贴保温层之前需要先将众多蘑菇石拆除。当时居民徐先生质疑， 我们全是2000年左右建成的小区，现在也就20年刚，怎么能算是老旧小区呢？我们整个这个楼里头是有保温墙，是有内保温墙的，它等于就是这个工程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对此，北七家镇政府城乡建设办王先生认为，按照国办要求，2000年以前的小区都要进行老旧小区改造，而项目的确定过程也是经过了严格的审批程序。 国办这个要求啊，2000年以前的小区都要在14五期间要基本完成改造，咱们这项目是这么确定的。咱们北七家镇政府啊，基于名流花园小区的居民的诉求，上报了昌平区住建委，由住建委报区政府进行审批，再由区政府上会确定，报到咱们北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联谊会办公室。 对于居民徐先生提出的有内保温层的房子是否有必要大动干戈加装外保温，王先生认为， 这个房子呀，保温没达到50%，他说白了好像是有这个内保温，但是它的厚度不够，它这个是蘑菇石是达不到这个节能标准的，咱们这是有规范的。 名流花园旧改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近日，有多位市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所在的昌平区祝总万科天地祥野嘉言小区的临近轨道交通昌平线和8号线，两年来一直受到轨道列车的噪音干扰。居民们强烈要求安装隔音板，但是问题却迟迟没有回复，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邢一鸣的报道。 王先生家住在昌平区 TBD 住总万科天地祥业家园小区七号院十一号楼。八月二十三号晚上8:46，王先生站在自家窗户旁，用手机测试到的噪声音量是77分贝。祥业家园小区2018年开始交付，共三个院，七号院有两栋住宅楼，其中十一号楼离轨道交通线最近，大约步行不到1分钟的距离。王先生告诉记者，由于朱辛庄站是两条地铁线的交汇站，平时会车噪声非常大。 就在那八号线和地铁昌平线朱辛庄站正好有四趟地铁，有的时候四趟同时从进出转，噪音特别大，刺耳，根本就睡不了觉，有的时候能达到80多分贝，最高是90多。 因此业主们入住后曾多次要求开发商安装隔音罩，但开发商回复说项目开始建设前已经做过环境影响测评。王先生说， 是2015年给做的环评，说是噪音是40分贝，不给安装隔音罩，但是他这个楼房建成之后，他那个采集点肯定不可能跟地铁一般高啊。 居民们认为当初开发商做出的环评结果与如今的现实情况有所差距，对此开发商如何回应？记者联系到开发商北京祥业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我们会实地的核实一下您反馈的这个情况。 另外，在业主们认为应该重新环评的问题上，业主与开发商存在意见分歧。第一个分歧是，开发商认为已经做过环评，且环评报告显示噪声在合理的范围内，但业主们的疑问是2015年的报告结果是否还适用于现在。记者咨询了12369环境保护热线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回复说， 当初人建的时候那当时是达标的，环评也只能环评在当时的时候状态。 业主和开发商的第二个分歧是，现在噪声的实测值是否超过了法规要求的限定值。业主们根据自测结果认为噪声已经超出限值了。对此昌平区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回复说， 超不超标得有检测，首先你得有监测资质，必须得有专业人员资质和出报告的资质。 那么究竟能不能安装隔音罩？记者联系到属地沙河镇政府，沙河镇政府给出一份书面回复，针对居民强烈诉求，镇政府近日将协调开发商、环保局、祥业家园社区等相关单位和科室召开会议，共同商讨进一步解决办法。那么祥业家园小区业主提出的噪声困扰问题后续会如何处理？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4号，据媒体报道称，相关人员透露，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已经基本敲定，未来将通过修建海底隧道，把福岛核电站污水引流到距离海岸1公里附近的海中来排出。 在4月份宣布将在2年后将核污水排放入海后，日本政府就和东京电力公司展开了对排放方式的讨论。此前，双方有两个备选方案，除了把核污水引流到离海岸1公里的海水里排出之外，还有一个方案是直接从岸边排放。 最终双方基本敲定了第一种方案，因为这样核污水更容易扩散。据介绍，东京电力公司计划在2021年9月对于海底状况进行调查，并最终在2023年春季完成海底隧道建设。 那么日本方面为什么最终选择了这一方案？这样排放对海洋和其他国家的影响会减小吗？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一起来听听他的看法。 它因为有两种方案，一个呢就是直接从它的机组，因为它现在出问题的那个机组第5和第6号发电机组，它有向海洋的排水口，从它直接就是排放入海。那么另一种呢就是建设海底隧道，引入1公里之外的这个海底，然后再进行排放。选择这种方式呢，主要是考虑更容易向海洋去扩散吧，因为直接从排水口的话，相当于距离海岸是非常近的，所以呢它的扩散呢就会更缓慢，而且对滨海可能影响会更大一些。 跟这个另一个方案直接从岸边排放相比，对于环境对于海洋的影响是一样大的吗？ 这种方式呢可能对于福岛这边的近海的影响呢，应该是比直接从排水口排放呢可能会有所减小。它的目的呢就是让它更快的去扩散，向外海去扩散。如果要是在近海排放呢，它可能会由于海浪啊还有海流啊这样的一些影响，可能会对从海岸这边的扩散的速度会更慢一些。 对日本的近海的影响可能会有所减小，但是对整个海洋的这种影响和周边的太平洋沿岸的这些地区的影响应该是一样的。 就是说不管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只要是排放入海，对于海洋和周边国家的影响应该说都是一样的，是吧？ 总体上这些影响应该是差不多，因为它主要的影响就在于说这些核污染水呢，它虽然经过了所谓的多核素的去除这样的一个工艺，但这里面有放射性元素氚呢还是去除不了，所以它是希望通过这种稀释的方式去排放去处理。那么这个氚呢对人体的影响呢相对比较小，但是呢它依然不是完全没有影响。另外呢在核污染水中间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放射性的物质并没有完全的去除掉，那么这里面的一些物质呢它的半衰期呢非常的长，像碳十四这样的物质半衰期呢超过5000年，所以这些因素呢都导致周边国家吧还是存在着比较大的一些疑虑，而这些问题呢还没有经过一个非常有效的沟通和协商的过程。那么包括东电公司从一开始在处理整个这个事故的过程中间就存在着大量的人为的失误，最后才导致难以控制的灾难。之后呢又多次被发现它出现了在披露方面包括造假包括一些披露不实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它的公信力是非常非常低的。在这种情况下它所做出的相关的这些研究和它的做出决定的这些依据都是有疑问的。 那么就是从目前来看基本上能够确定它还是会向海里来排放这些污水哈。 是的，他现在看的还是依然在按照他的今年早些时候做出的计划，要在2年之后开始这样的一个排放的计划。因为现在整个来讲呢，它的冷却水还是不断的需要海水去冷却，冷却的这些水呢都是核污染水，再加上一些地下水啊，还有其他的这些汇入的水，现在呢又进一步的增长，原来是125万吨，那么到现在已经超过127万吨了。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就是再进一步的去建设储罐，进一步的去增加储藏的能力，另外呢一种就是把它排海，直接就是通过海洋去稀释。很显然呢这种方式是对于东电公司来讲肯定是更方便和更省钱的一种方式，成本更低的一种方式，但是很显然在这个过程中间选择这种方式的话，那就会给周边乃至于太平洋沿岸的这些很多地区都有可能带来这种长期的难以预测的这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强烈的呼吁东电公司呢不应该单方面的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而是应该经由日本政府充分的和周边沿岸的这些利益相关方能够进行充分的沟通，充分的协商，然后再做出一个负责任的决定。 我们还看到一条消息是说，日本政府官员表示，核污染水排放入海之后，如果出现日本渔业形象受损、海产品需求下滑、国内外销售减少以及价格下跌等情况，日本内阁考虑设立基金，用于购买来自福岛县和日本其他地区的海产品。那么想问问您，买完这些海产品他们会如何处理呢？ 我想他这么做呢，也是基于福岛地区的居民，特别是渔民群体对这个排海行为的强烈的反对。因为这样的行为很显然对于福岛现在举步维艰刚刚有所恢复的渔业会造成进一步的打击，所以呢当地的这些群体呢就会强烈的反对，我想这也是为了平息来自于群体的这样的一些意见吧，能够让这样的一个计划得以实施，我想这是他的一个做出这样的一个安排的初衷。至于说他购买回来以后怎样去处理，作为周边的地区呢，需要加强在这方面的检测检疫，希望能够有效的去防止任何存在污染的食品对国民的危害。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本周美元指数出现一定回调，相关分析我们马上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宋宇。宋宇你好。 哎，您好，主持人。 那么宋宇，如何解释美指的走势呢？ 嗯，好的。那在上周四美联储会议纪要释放今年要缩减这个购债规模信号之后呢，美元指数是一度涨到了就是3.73的一个年内高点。那随后呢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调。那我们看到是连续三个交易日录得一个下跌，目前呢是徘徊在93整数关口附近。那从美国近期公布的这个经济数据来看，可以说是呈现分化的一个态势。一方面呢，前期公布的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零售销售数据是超预期的一个下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 PMI 也是持续的下降。另一方面呢，美国就业市场的表现良好，那上周出行失业金人数呢是连创疫情以来的一个新低，非农就业人数呢也是接近于100万人的这么一个水平。PPI 呢是创历史新高，同时呢昨日公布的这个新屋销售和成屋销售数据呢也同样是在回暖。那么经济数据的一个差异呢是显示美国本轮经济复苏的这个态势仍然是存在较大的一个不确定性。此外呢，近期疫情的这个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美国目前每日新增确诊病例仍然是高达10万人以上。那么如果确诊病例仍然保持如此迅猛的这样一个增速呢，那对于美国经济复苏或者说对后续美联储提前缩债也会产生一定影响。不过市场呢也是有一些利多的消息传来。那我们看到这个美国食物和药物管理局呢是完全批准了辉瑞的新冠疫苗，那么这意味着该疫苗呢可被用于16岁及以上人群全面使用。疫苗接种的一个提速呢也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场对疫情的一个预期。此外，美国众议院是通过了3.5万亿美元预算决议的这个关键投票。预算决议的拨款重点是在家庭啊、气候、医疗保健、基建和就业等这些重点领域。那这样呢，也是同样有助于提振美国经济。综合来看呢，尽管美联储的委员关于缩减量化宽松的表态大多数已经转为了这个鹰派，但是关于时间和力度方面呢仍然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一个分歧。那本周呢将召开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会议，那预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呢可能会在会议上透露美联储削减购债的一个相关信息。不过我们仍需要关注当下美国的一个疫情发展状况。那如果疫情状况进一步发生一个恶化呢，也会增加鲍威尔发表谨慎言论的一个可能性。那个人预计短期美元仍将处于这个高位震荡的一个走势。主持人， 宋宇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4745，欧元对人民币报7.6100，英镑对人民币报8.8930，澳元对人民币报4.6995，加元对人民币报5.1369。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宋宇的点评，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节目的最后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江宁清瑞，责任编辑江宁清瑞郑晨，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